吹送雪花，随歌声飘飞，投入白茫夜里，在心中睡，浮起千串记忆和那次的你，何日再何日，问何日君再来，可知也可知何日，你轻轻在吻干从前泪，用你甜蜜啊，一日依你我忘世，问何日再共一次。在寂寥夜里，轻轻问句，谁可以告知，重演那一次？何日再何日？问何日君再来？可知也可知何日？我再可。与君重聚，若再重会啊，一一共你我回味，是吻是爱是痴。再重会啊，一一共你我回味，是迷是爱。